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植树节之际3月2号前往万景台革命学院，与院儿们一起进行了植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协同李学主同志一到达万景台革命学院，就有正在种树的院儿和教职员爆发出了万岁的欢呼声。金正恩同志走进院儿们身边，抚摸着他们的脸蛋，并以亲生父母的心情亲切问道，今年有几岁，上几年级，学习和组织生活参加的怎么样等。他说，今天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给点燃植树运动第一把烽火的十亿深远的植树节，他想着在这意义深远的日子里该去哪儿种树，就想到了万景台革命学院的院儿，所以来了这里。万景台革命学院院儿是将来的革命接班人和骨干，在植树工作中也应当走在前头。教职员们要教育好院儿们，来让他们胸怀一种栽种树木之前，先要栽下洁白无瑕的良心和火热的爱国心的高度觉悟，要以身做根基和底肥来植树造林的意志，竭尽精诚和热情参加植树工作。他说，只有从小培养对祖国的热爱，才能在将来成为奔赴党所安排的单位，自觉地做好贡献于祖国繁荣富强的事情的真正的爱国者，党所期望的真正的工作者。金正恩同志一边对院儿们通俗易懂的一一指教说，树木只有按照科技要求来栽种，才能保证树木的成活率。在植树工作中，重要的是成活了几棵树，而不是栽种了几棵树等。一边亲自挖坑、浇水和打夯等，进行了长时间的植树。在他的指导下，院儿们个个都兴高采烈地加紧了植树。他一一查看那些已经种好树木的情况，说大家都种得很好，等长大后来到这里，就会看着枝繁叶茂的树木回忆今天的。他笑容满面望着坐落在茂密树林中的万景台革命学院全景说，周围满满的都是树，找不到该植树的地方了。以后要安排院儿们前往锦绣山太阳宫等，凝聚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不朽领导足迹的地方去进行植树，还要安排他们参观现代化的朝鲜人民军第122号苗圃，掌握科学的植树方法，并嘱咐说，喝着万景台的水，呼吸万景台的空气成长的院儿们要在山林恢复战斗中成为榜样。金正恩同志提出了在万景台革命学院的教育教养工作和经营管理方面成为指针的一系列任务。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学院院儿们合影留念，这天随同的有黄炳瑞同志和金永秀同志。